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世界文学之旅咧，系继续俄国作家杜斯托耶夫斯基嘅作品介绍嘅。咁喺上一辑里边咧，本地嘅作家邱世文先生咧，系帮我哋分析过佢一个中篇小说，系1864年嘅作品《地下室手记》。咁今晚咧就会嚟到系1866年嘅长篇小说啦。另外系另外一个杜斯托耶夫斯基好受瞩目嘅作品，叫做《罪与罚》啦。邱世文，我哋知道喺1864年嘅《地下室手记》咧，就系杜斯托耶夫斯基喺流放完呢个西伯利亚之后咧，翻嚟一连串写咗嘅五篇小说之一啦。咁喺两年之后啦，亦都系发生咗喺佢生活里边一啲嘅突变嘅。咁就系佢嘅太太同埋佢嘅哥哥咧，系相继咧系去世。咁呢个时候咧，佢就可以话系寄情于写作。喺1866年就出咗呢一部长篇小说《罪与罚》。咁喺事隔两年嘅作品里边咧，你会唔会睇到杜斯托耶夫斯基对于所谓生活嘅体验或者感受咧，系有咗另外一种嘅可以话发展？ 当然有啦，我觉得其实呢个西伯利亚呢一段历史对佢嚟讲系一生非常之重要嘅，可以话得，因为佢年轻嘅时期咧系拥抱咗相当之进步嘅思想啦，所谓即系比较激烈啲嗰啲思想啦，所以佢参加咗当时嘅嗰啲咁嘅地下活动啦，即系个集会啦。当然佢虽然佢唔系直接投入，但系都有去听啊咁样样。咁当然后生嘅时期，个人都比较极端啲啦。咁后来佢被判死刑啦，而家。在临行刑的时候才得到特赦，就改判了去西伯利亚流放。在流放这段时间，我相信他正如在《地下室手记》和《死屋手记》里面我们可以见到，他开始领悟到人生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他可以在平庸之中见到很多伟大的东西，而在很多伟大的思想或者是传统认为伟大的天花龙凤的思想呢，发现在现实里面行不通的这样。所以在成熟的杜斯托耶夫斯基的写作生涯来讲，他开始怀疑这些这样的价值和思想。所以在成熟的阶段那里表达出来的一些思想呢，就通常来讲比较是深入同埋矛盾好多嘅，正如反映咗喺佢后来由《罪与罚》开始呢啲咁嘅作品入边。 咁好多人咧都比较系注视佢后期嘅作品啊，咁啊知道佢有好多系带出同人性嘅所谓探索啊、反省嘅检讨一啲普遍嘅课题嘅。咁喺1864年嘅《地下室手记》咧，喺上个星期嘅介绍里边咧，我哋发觉佢系主要用咗一啲所谓独白嘅方式，或者系啲譬如同个妓女嘅对白嘅方式带出问题。咁但系《罪与罚》啊，如果系去到成熟嘅阶段，交代嘅问题有咁多，咁我又采取一种乜嘢嘅所谓文学嘅手法嚟到展现咧？会唔会系一啲同戏剧戏剧性啊，或者系剧情比较复杂嘅呢种咁样嘅选择里边嚟着手？ 其实杜斯托耶夫斯基咧，喺某一个层面睇上嚟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普及嘅作家嚟嘅，好似而家我哋今时今日睇嗰啲所谓在呢個便利店都買到嗰啲咁嘅偵探小説啊、言情小説、煽情小説啊，有啲人係咁樣批評佢噶嚇。而事實上亦都係嘅。杜斯托耶夫斯基咧係好中意睇呢啲咁嘅比較，譬如話哥特式詭秘啊、懸疑啊、恐怖小説啊。而佢亦都係從佢嘅傳記之中，我哋知道佢好中意睇啲小道新聞啊。可以話今時今日嗰啲咁嘅第三版嗰啲咁嘅社會新聞，即係譬如話邊個謀殺邊個啊，或者係邊個強姦咗邊個啊，邊個淪為妓女啊，咁樣呢啲咁嘅小道新聞。咁但係喺透過呢啲咁嘅咁平庸、咁濕碎啦，所謂咁瑣碎嘅生活小節咧，杜斯托耶夫斯基咧可以睇到城市生活入邊咧，人性唔係好似呢啲嘢報導咁簡單嘅，佢利用佢嘅手法咧去探索，而透過佢嘅藝術嗰個所謂 放大鏡又好啊，凝聚鏡又好咧，而杜斯托夫斯基佢居然可以咧創造出咧即係文藝水準極高極高嘅藝術作品出嚟嘅。例如呢個《罪與罰》嚟講咧，佢都係建基於當時一則新聞嘅啊，當時真係發生咗一件咁嘅新聞嘅，就係、是、喺俄國有一個非常非常之窮嘅大學生咁樣嚇，就佢謀殺咗一個當時即係放高利貸嘅老女人咁樣。一段咁嘅新聞咁樣，佢就透過呢個新聞咧，建基於呢度寫《罪與罰》呢本小説啊。其實同呢個現實生活呢個發生呢個新聞咧，係可以話都係好相同，但係只不過係透過佢嘅藝術同埋佢嘅幻想咧，佢能夠寫出一本思想藝術性非常之高嘅小説出嚟嘅。小説入邊嘅人物咧，其實通通都可以話都係一個思想嘅化身嚟嘅，我覺得嚇，即係好似個地下室人咁樣。或者好似後期嘅卡拉馬佐夫兄弟入面嘅伊凡卡拉馬佐夫啊，佢擁抱咗一個價值或者係非價值或者一個思想咧，佢就係真係將佢喺現實生活之中演繹出嚟咁樣噶。杜斯托夫斯基嗰個藝術嘅高明嘅地方咧，就係佢能夠利用一個非常俾人用到百孔千瘡甚至乎陳腔濫調嘅藝術形式，佢能夠將佢倒轉過嚟，俾咗一個新嘅生命俾佢。罪與罰都好多人話係一本偵探小說，啱啱調翻轉頭。偵探小說通常話俾你聽，一路一路講懸疑嘅手法，引人入勝咁樣，到最後尾先至話俾你聽發生咗咩事，邊個係兇手嚇。杜斯托夫斯基咧，啱啱將佢調轉咗，就係咧一開頭就話咗俾你聽個兇手係邊個，然後將呢個主人翁咧嚇，即係拉斯愛爾尼科夫呢個大學青年大學生嘅動機同埋佢嗰個靈魂嘅心珠，慢慢剖析俾你睇。 咁你刚才就话咧，佢系基于一个真实嘅事件而演绎噶啦吓，咁或者咧系或者将呢一个所谓曾经发生过嘅案件啊，简单同我哋讲一讲个剧情系点样？ 其实呢个大学生贫穷煎熬之中啦，冇钱交租啦，又饿啦，社会又不公平啦，妈妈又冇饭食啦吓，细妹又被逼要嫁人啦，为咗生活咁样样啊，咁佢喺彼得斯堡一个房东入边又欠咗好多租啊，咁啊一日瞓喺度谂嘢，佢点解我唔可以好似一个超人咁样样啫？拿破仑、穆罕默德、牛顿呢啲咁嘅伟大思想界伟大嘅人。他想到这个世界没有真理的，道德是为这些蚁群做的，是不是这些蚁民做的，我是一个超人，我只需要踩过一个界限，譬如说这个世界没有天主的，道德是多余的，我很冷血地去做一件事，尝试譬如杀了一个放高利贷这个老女人，我杀了她拿了她的钱，那怎么样，我不需要有罪疚的，对不对，不需要有内疚的，那于是他想到这件事，慢慢呢就幾乎好似著咗魔咁樣樣，佢要去演繹出呢個咁嘅理論啊，所謂嚇，咁佢真係計劃咁去做咗呢件事，做咗呢件事亦都冇人知道。嗱，呢個罪係咪喺呢一度咧？所以罪與罰嘅觀念咧，喺杜斯托夫斯基就非常之唔係好似傳統嗰種咁嘅睇法嘅嚇。佢個罪喺邊度咧？唔係喺殺咗呢、這個放高利貸呢個老女人嗰度嚇。咁佢嘅罰喺邊度咧？係唔係後來流放喺西伯利亞呢個懲罰咧？咁所以佢探討呢個問題咧，即係好唔傳統嘅杜斯托夫斯基嘅手法啊！就當然啦，我跳得太快啦，我講翻少少個劇情，就係話主角拉斯安尼科夫咧殺咗呢個老女人之後咧，佢可以走得甩，冇人知道嚇。但係佢良心始終係人咧，喺實存嘅境況，理論係一套，做人係一套啦嚇。喺實存嘅境況入面，佢開始有良心上嘅懷疑啦，咁而加上個劇情咧，編織到佢同佢嘅佢媽媽同佢嘅妹妹嚟呢個彼得斯堡探佢啦嚇，即係話見到好擔心佢嗰個精神狀況啦，咁而佢又捲入咗另外一個不幸嘅家庭，呢個馬爾美洛拉多夫嘅家庭啦嚇，咁咧好窮，又係所謂受侮辱、受損害嗰一群嗰啲咁嘅人啦，你知啊，社會低下層受到為咗生活啊，個細女要出嚟幫槍啦嚇。咁呢個桑尼亞同呢個一個罪犯一個妓女大家喺好特殊嘅情況之下，大家見到咁呢個拉斯柯爾尼科夫咧，卒之即係受唔到精神上，即係見到好同情呢個妓女之後，向佢即係坦白，即係自白翻自己嗰個罪行喺邊度啦，殺咗呢個人。咁喺桑尼亞呢個咁善良嘅妓女咧，勸佢即係去自首咁樣啦。 咁而亦都願意陪佢去呢個西伯利亞嗰度流放做捕鼠咁樣。當然啦，呢個故事唔係咁簡單，好似我而家講咁簡單咁浪漫。因為拉斯奧爾尼科夫始終喺呢本小説到尾結尾咧，都冇認為自己係犯咗呢個即係殺人呢個罪嘅。咁而佢嘅捕鼠究竟能唔能夠給予佢一段新生咧，都有待時日去睇。當然呢、這個杜斯托夫斯基咧就俾咗一個提示，就係話佢喺當呢個桑尼亞西伯利亞得到發高燒啊病嘅時候咧，呢、這個拉斯奧爾尼科夫咧即係動咗真情啊咁樣樣啊，即係始終即係變咗超人都會有軟弱嘅時候，有人情嗰個時候咁樣樣。佢描寫得啲非常之感動嘅嗰度，咁即係亦都給予咗我哋一線嘅希望，即係佢真係能夠明白到自己的罪在哪里，就是说他杀了自己，杀了良善自己那一面，杀了天主这个信念。他的佛呢，他的保赎呢，就是在脚踏实地同埋去爱人，即係喺呢个低层次嗰度，唔係再喺度諗呢啲咁嘅天花龙凤呢啲咁嘅拿破仑式啊、超人式嗰种咁嘅方式去做人，而係脚踏实地同最低贱最下层嗰啲咁嘅苦工啊、死囚啊一齐生活，勉力日常去行善，咁样嚟做保赎，爱呢个泥土，爱呢个生命啊，即係无视呢啲咁嘅抽象嘅概念咁去生活。 邱世文，你咁详细咁嚟到去叙述咗呢个故事嘅发展，同埋当中反思过嘅一啲问题咧，咁我哋都会发觉其中一啲嘅，无论系喺故事上边所遭遇到嘅一啲嘅情况咧，或者佢所关心嘅课题咧，似乎同杜斯托耶夫斯基嘅生平、自己本身嘅生活咧系几密切嘅。嗱，譬如话佢曾经流放过喺西伯利亚咧，佢曾经过过九年嘅所谓做过兵役同埋苦役嘅工作。佢嘅出身咧，其实系一个中产阶级嘅出身，咁系好多方面嘅复杂嘅生活经历啊，以致佢系思考到喺罪与罚里边嘅呢一个嘅主人翁所遭遇到嘅种种问题。咁可唔可以将佢嘅生平同埋呢个故事中间一啲好微妙嘅关系咧，同我哋再讲讲？ 其实杜斯托夫斯基一生咧受几个大主要嘅大问题喺度绞痛佢嘅，而喺我哋喺佢嘅历史入边嗰个发展思想史发展入边咧，我哋都睇到佢恒常关心几个大主题嘅，就系、是你会见到佢嘅作品入边好典型嘅，就系、是、永远都系杀同谋杀有关系嘅，自杀有关系嘅。究竟呢个人生究竟值唔值得活咧？而冇咗上帝，究竟系咪一切都被允许咧？好似伊凡加拉马佐夫嗱，因为我哋知道十九世纪末咧，尼采曾经宣布过上帝已死呢样嘢。上帝已死呢样嘢其实系，如果你谂落去系好大嘅含义嘅。如果上帝已死，根本冇一样嘢系绝对，冇一样嘢系有个基础嘅，啱唔啱？点解人要做好啫？人冇咗永生会点样先？系咪啊？咁所以杜斯托夫斯基一生都系受呢啲可以话都系信仰啊、价值呢啲问题喺度恒常绞痛佢。所以佢嘅谋杀咧有几个层面嘅，喺政治国家层面咧就系弑君啊，所谓吓，即系我哋知道俄国历史上沙皇系被杀噶，喺1917年系嘛。咁喺呢个家庭嘅层面嚟讲咧，系弑父啦，所谓一个权父权嘅。你知我哋知道杜斯托夫斯基嘅个爸爸咧喺佢好细个嘅时期啦，两三岁嘅时期系因为殴打农奴咧系。收尾傳聞是被農奴謀殺翻咗，而且是在非常之殘暴的方式之下，即係聽講話俾啲農奴殺翻嘅自己嚇。咁所以弑父呢一樣嘢對佢嚟講嗰個概念，可以話都係殺咗個天主呢個概念。而 自己宣布自己是萬物或者呢個宇宙的主宰，但是可不可能呢？人究竟有沒有咁嘅堅持到呢一樣嘢咧？嚇、啊，咁尼采認為可以嘅，所謂虛無主義啊，佢嗰、那個嚇，即、啊、係、就是、我哋亦都喺負意志睇過呢個巴扎洛夫嗰、那個，又係擁抱虛無主義呢一個信念嘅，或者係反信念啊，所以好奇怪嘅呢樣嘢。 咁其實好同意邱世文嘅分析啊，當呢個上帝如果係宣布死亡之後咧，就唔單止真理係冇咗一個基礎，咁連道德嘅價值判斷亦都冇咗一個絕對啊！啊，但係我哋會有興趣想知咧，點解杜斯妥夫斯基咧恆常去會諗呢啲問題？記得佢喺1862年嘅時候咧就發表過一篇論文咧，就叫做《兩個理論家陣營》咁呢篇嘢。咁佢宣布咧就話，俄國咧一路咧自古以嚟嘅思想咧都係基督教嘅信仰同埋沙皇咧作為两大嘅支柱嘅，咁但系我哋比较注意佢啊，后来喺生活际遇上边被沙皇宣判个死刑同埋流放呢啲历史嘅事实，但系就稍微少注意咧佢同基督教信仰嘅关系啊。喺呢方面可唔可以帮我哋补充一下？ 其实杜斯妥耶夫斯基呢个人咧系非常之矛盾嘅，极端之矛盾嘅，所以到而家嚟讲咧都有两大阵营嘅。嘅批評家，有啲話佢晚年咧，自從喺西伯利亞流放翻嚟咧，就變咗非常之保守啦，民粹主義啦，就宣揚呢個基督要信仰啊，宣揚要耐心啊，唔好咁極端去革命啊呢啲咁嘅嘢。但係喺有啲尤其是西方嘅陣營嚟講咧，仍然話杜斯妥耶夫斯基咧根本就唔係咁保守嘅，唔係咁鼓吹呢啲咁嘅要信上帝咁膚淺嘅呢啲嘢。我自己認為就係杜斯妥耶夫斯基咧就係唔係一個咁膚淺嘅藝術家或者思想家嚟嘅，啊喺佢嗰個似乎睇落去好保守嗰種咁嘅思想啊，或者係佢嘅論述嚟講咧，佢始終係懷疑同埋係一種非常之強大嘅張力啦，係佢嘅藝術特徵嚟嘅。我覺得當佢講緊一樣嘢嗰陣時，佢同時唔相信佢講緊嘅嘢，而佢當佢唔相信嘅時候，佢又相信佢相信嘅，所以呢個係非常之係喺佢嘅性格上非常之矛盾相悖。或者是现在很喜欢用的吊诡所谓啊，就似非而是啊，似是而非的那种方式。一路到死他都未曾能够解决到这样东西。当然我们不可以错误地认为他这些艺术作品是只将他这些思想好像一些药包一些糖衣在上面等你吞下去。我认为不是，因为杜斯妥耶夫斯基始终是主要来讲是一个艺术家来的。他不是说靠将这些故事人物是发扬他的思想，而那些思想根本是可以活现在他的人物那里，所以这个是杜斯妥耶夫斯基艺术有他的手法有趣的地方来的。你说他对基督教啊沙皇这些东西的支柱看下去似乎支持的地方呢，我觉得是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信仰啦，而杜斯妥耶夫斯基不是用一种单纯或者是宣传式那种的方式去宣扬这些东西，而是他是在他透过他的故事艺术去活现出来，而好像我正话所讲的多声道多元化的观点去呈现他出来，他没有一个定论的，可以说都是。 我哋知道咧喺西方文化里边，除咗话嗰种思辨嘅传统，我哋喺杜斯妥耶夫斯基嘅作品里边咧，你话多声道嗰样嘢可以带出啦。所谓基督教文化里边嘅所谓对罪嘅意识啦，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影响或者主流。譬如以罪与罚作为佢嗰个作品嘅主题咧，明显咧就系思考咗呢方面嘅问题。咁记得以前喺大学上次学课咧，先生都好喜欢咧将罪与罚中间啲片段咧，就攞出嚟帮我哋去思考一下所谓对罪呢样嘢。咁喺杜斯妥耶夫斯基生活嘅经验啊，同埋佢嗰个嘅行为上边咧，会唔会系更加咧系彰显咗，譬如佢对于西方对罪嗰个嘅思考嗰几点嘅睇法？虽然就冇一个定论啦，但系佢知道带出边几个问题咧。 我相信佢对罪嗰个观念咧，就系一种救赎。人系好奇怪嘅动物，好似喺卡拉曼佐夫兄弟咧，曾经透过一个人物嘅嗰度讲出嚟。佢就话人咧系太阔太阔啊，个灵魂个深处冇人可以明白佢噶。佢我宁愿佢窄啲啊，咁样啊，即系呢一个佢讲得非常之好。人唔系好似我哋睇咁单纯，或者喺啲肤浅啲嘅作品入边咧，我哋见到啊，点解佢咁样做咧？因为佢穷啊，点解佢会杀人咧？因为佢想抢佢啲钱。其实唔系。如果我哋能够明白一个从一个心灵深处去明白一个人咧，佢有佢嘅可以话得系，譬如你喺哲学上话，有形而上嘅问题啦，即系佢嘅譬如话对真理嘅饥渴啊，对呢个绝对嘅追逐啊， 對價值的探求，是會驅使到一個人呢是會揚棄這些安穩、理性的事，去做一些很非理性的事，只是要證明一樣東西，自己是有自由的，自己是有意志的。最那個觀念呢，就是在杜斯妥耶夫斯基似乎是一種自虐式的，能夠給到自己一個高度的醒覺，去明白人生那個宗教那個要透過苦難和罪惡這些東西呢，去認清楚那個人生的真諦的價值的。所以呢，他通常來講都是透過這些最低下層的死囚啊、妓女啊、極端貧窮啊、飢餓、飢寒攪迫啊，或者是困境之中呢，人呢那個性格上的那個人性的光輝呢，居然可以呈現出嚟嘅。而我哋當睇見好多英雄啊，或者係好安穩、好美好嘅情況底下咧，反而睇落去個動機原來唔係好純良嘅。呢個係杜斯妥耶夫斯基人物入邊嗰啲咁嘅所謂矛盾嘅地方。 嗯，但係佢亦都係有充滿咗假定啦，就係話雖然喺冇定論裏邊咧，佢嘅藝術選擇或者人物嘅選擇咧，都係已經表現咗佢一方面嘅信念啊同埋取向。譬如你點樣了解喺整個故事裏邊結束嘅时候咧，这个妓女系感化咗这个嘅主要嘅人物，而跟从佢去，譬如话听佢话自首投案啊咁。你刚才就话咧，能够喺脚踏实地同埋生活里面同人建立嘅关系，系咪一种救赎咧？咁呢个都会唔会系佢一啲隐言嘅一种所谓结论呢？ 我曾经讲过，就系话杜斯妥耶夫斯基系一个非常之矛盾，同埋即系个思想系好多元嘅人嚟嘅，即系佢永远唔会安于一个定案。我认为呢一个人啦，即系当佢信一样嘢嘅时候，佢同时就怀疑自己系咪真系信咧咁样。当佢唔信嘅时候，佢又怀疑自己信嘅，即系好似喺个群魔入边咧，我哋会见到呢个斯塔普罗根咧，就系有咁嘅性格啦。就系当佢信嗰阵时，佢唔信自己信；当佢唔信嗰阵时，佢唔信自己唔信。即系你听落去呢啲系逻辑上好吊诡嘅问题嚟。咁人咧就系咁矛盾嘅嘢，好似地下室人咁样，乜嘢嘢都唔啱嘅，就系、是、可以话得系好焦虑、好惶恐，即系所以充分反映咗我哋现代人嗰、那个理性上嗰个矛盾同埋复杂性啊，吓、即系就唔系话好似传统睇人咁单纯啦，就系、是、话人点解会作恶咧？好似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嘅假设咁，因为人系冇面包食唔够人，因为贫富悬殊，咁佢简单解释咗一个人，人唔系咁简单嘅，灵魂系非常之复杂嘅，系咪、所以你等佢喺乐园入边，佢都会作反嘅。点解夏当夏娃要食个禁果咧？咁样样吓，所以我觉得冇乜定案嘅呢样嘢。所以食个禁果咧，就系、是。知識的傳言，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你會被逐出樂園啦，咁啱啫，所以罪犯了罪啦，但是罪是咪唔好呢？杜斯妥耶夫斯基似乎喺度問，可能是一個救贖嚟噶，係嘛？ 喺1866年喺杜斯妥耶夫斯基呢個作品咧，可以話睇到俄國嘅文學咧，就帶出咗好多喺西方文化裏邊一啲好恆常同埋普遍嘅主題。咁反而咧，俄國文學後來嘅發展咧，就走咗另外一條嘅道路嚇。 係好可惜嘅，其實俄國文學咧喺19世紀的確有一個非常之燦爛黃金嘅時期嘅嚇，即係例如杜斯妥耶夫斯基啊、托爾斯泰啊、薛可夫啊咁樣。好可惜啊，後來革命因為革命嘅急務咧，就整到走上咗去所謂蘇式現實主義嗰度啦。其實如果佢一路能夠跟呢個杜斯妥耶夫斯基啊、呢個托爾斯泰啊、薛可夫嗰條路咧，就我覺得非常之好嘅，因為佢帶出好多現代我哋嘅問題啦，例如人嘅性格嘅分裂啊、價值觀啊、信念啊，甚至乎咧呢、這個小説啊、詩歌啊、戲劇嘅形式咧，係會不斷咁樣樣豐富落去嘅嚇。但好可惜咧，就受到即係呢個時代嘅衝擊啦，歷史嘅洪流都係始終難定啦。 咁不过喺嚟紧呢两周节目里边咧，我哋系仲会延续咧杜斯妥耶夫斯基作品嘅分析啊，睇翻呢一个黄金嘅主题咧系点样曾经咧系出现过噶。咁下一个礼拜咧，我哋系会睇佢1868年嘅作品《白痴》，同埋1871年到1872年间嘅作品《群魔》。咁再下一个礼拜咧，就系去到呢个卡拉马佐夫兄弟，另一个杜斯妥耶夫斯基一个代表嘅作品。咁今晚唔该晒邱世文。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